沈池，沈池，手机还我。 我没有要订。 你当然不会订婚，因为唐韵言回来了，你要选择自己的真爱。 嗯，再把他说的坏一点。 明白，明白了。 他本来、 对对对，对对对， 他们俩就见到了。 嗯，你当然不会订婚，你当然不会订婚，因为唐韵言回来了，你要选择自己的真爱了。但关我什么事？你是想看我感激涕零还是欣喜若狂？给我10万，我都演给你看。别这么看我。你知道的，我们天蝎座都比较无情，谈不了感情，就只能谈钱。 你不是处女座吗？ 我上升星座，这黑我们天蝎座，真的是。 你是天蝎座？ 对啊。 我笑死了。 这段截出来。 我上升星座是天蝎，不行吗？ 啊，没接上，我天蝎。 我上升星座是天蝎，不行吗？ 生气了。 手机还我。 不够生气。 手机还我。